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， 我系刘世良。 司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嘎啦嘎啦嘎啦，精到好胜，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。 咦喂，好啦， 我听到有精狂声。 喂，咁咧，我哋就喂，我哋又要卖广告咯噃，咁 样。 啊，喂，有图啊，唉，就系呢一个大厨系列啊。咁大厨系列呢就係、是、呢咁 生疏咗喎、啊。 之前呢其实阿老蕭呢就喺自己嗰个叫做係最新消息，而家咩消息叫做係 退休消息。 退休消息。 海外消息。 係啦，咁就透露过啦，有位姓黎嘅朋友呢就係、是、大赞啲臘腸好味啦。咁就其实呢、這个係何俊仁复述嘅。咁嗰位姓黎嘅朋友係乜水呢，嗰、那个就係、是、原来係黎智英嚟嘅。嗰、那个就係、是。咁即係呢一個阿老蕭聽到真係非常之高興啦，係嘛？咁、嗯、究竟而家嚇呢一個大廚系列，哇又即係嚇、啊、有啲咩有啲咩著數優惠咧？等先啊，我睇翻先。好啦，唉，我係啦，哇！而家大廚系列啊，就呢一個臘腸系列就特價發售，即日開始咧上呢個2568611.com 人民超市網站訂購香港製造的大廚系列臘腸，買齊一套四款就包括呢、這、一個啊黃牌臘腸啦、鮮肉臘腸啦、鮮鴨鵝潤腸啦、 鮮鴨潤 腸啊，同埋大受歡迎的鮮鵝潤腸，各一斤只需要600元嘅啫，查詢就2568611啦。 唔係打俾你嘅咩？ 嚇、啊，唔係打俾我嘅大佬。 我、哦、唔關，唔、 okay, 即唔打俾你。 咁好啦，嗱跟住，哎呀，唔好咁快熄住係啦。哇，咁啊落嚟咧就呢一個餐單，呢、這個就唔關人民超市事嘅。呢、這個咧就係我哋咧嚇呢個花生台啊，隨意計大食會餐單啊，呢、這個犀利啊。咁啊有呢一個美式脆薯王啦，哇又有呢個春卷拼咖喱角啦。 嗰、那個有個哈哈哈， 唔係我覺得就咁樣樣嘅 ending 係點樣咧？就唔使逐樣讀。 其實咧。啊是不是到最后是啲嘢呢我哋都未知道。 你未知嘅。 係啊，因为。 但你试过最好食系咩呢，最令你最 好。其实最好味我觉得系罗宋汤。 罗宋汤。 係啊， 因为。料系咪， 因为佢嗰个罗宋汤呢好似摆广告咁屌你。我鍾意饮唔代表真系人人都啱嘅、啊。但 我又好鍾意罗宋汤喎、啊。 里面嗰啲通常罗宋汤里面咪啲牛尾嘅。咁、我问过个老板嘅。咁话呢啲牛尾咁特别嘅。 嗰啲唔系狗肉嚟 㗎。唔 系狗肉嚟㗎嘛。好大镬㗎。 系 咯。咁食牛味嘅呢 原系牛脷嚟嘅。 牛脷。 系啊，所以就比较特别啲嘅。咁、那个味同埋嗰个口感系有啲唔同。咁、当然其他嘢就大家可以去试下啦。 所以我哋依家花生台啊转型都非常之急劇啊。 咁啊係啦，咁好緊要啊，即係而家。 咁始终都係即係我哋都有特登去搵广告嘅，老老实实。 而家网台难捞啊。 係需要咁样做㗎。 即係因为你见到你啲 人。希望即係网友就又唔可以话见谅嘅，因为又唔係做啲咩坏事。係咪 咁都係其实都有优惠嘅。 因为某个程度上我哋真係需要即係有啲资金啦，係咪咁同埋我哋都想有返啲資金嚟營運，咁咁就幫補下我哋啲幕後功臣嘅都要即係津貼下佢哋嘅。 喂同埋呢即係你食過一樣嘢呢就起碼啊可以同呢個 Julie B 即係啊一較高下喎、啊、好犀利喎。起碼可以你話可以砌低呢個 KFC 喎、 啊。俾我講愁浮誇啫，呢個就講笑啫，你知平時我個人就係講笑啫。 咁最緊要就係、是、嗱、啊、菜式都其次啦，係咪雖然都已經淡淡咗。 最緊要知道 嘅最緊要係咩呢各位。 係。 見唔到我嘅人，唔好意思啊。 啊見唔到你。 其實最緊要呢就係、是、希望嗰日阿昌都嚟啦。阿昌希望你可唔可以講到嚟呢